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话题呢，就是睡眠不好的人非常容易得糖尿病。不管是你睡眠不足，还是你熬夜，还是你本身就有睡眠障碍，这些病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它对糖尿病的引发呢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那我们知道睡眠是有很多这个作用的，这些作用呢只要你睡眠好，它都会很好的发挥。你比如它可以消除疲劳啊，恢复体力，不管是你体力还是脑力的疲劳，它都可以得到恢复。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呢，它这个精气神啊内守于五脏，所以你就五体安康啊，气血调和啊，体温啊，脉搏血压都在最低的水平，然后内分泌也减少，使代谢力也下降，这样体力得到恢复。然后呢它这个在消除脑力劳动上它也非常的有特殊性。只要你在睡眠的时候，大脑就得到恢复精力，能够使这个你的记忆力增强，能够使你的遗忘减低。同时呢你在这个像一些烦恼啊、激动啊、不良的情绪也得到非常好的消除。所以这个能够使得体力和脑力的疲劳和损伤得到非常好的恢复。而这种恢复是其他所有的休息方式都不能代替的。只有睡眠才能代替的。再有就是睡眠的时候呢还可以呢提高你的免疫功能。因为我们这知道啊，有一种胞壁酸的东西，它就是在睡眠中形成的。它既能够啊，这个让你睡眠好，它又能够增强你的免疫功能。所以这个在睡，而这种东西只在睡眠的时候产生。在这个睡眠呢，这个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可以促进生长发育。你比如在睡眠的时候啊，特别是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啊，他这生长激素啊分泌的比较多。就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骨骼的发育和身体的发育。再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只要睡觉好，它这个皮肤就好，有利于美容。那么这些生理作用，只要你睡觉不好，它就会受到影响。而在这个糖尿病的引起上呢，也由于你睡眠不好，不管是哪一种睡眠的问题，都会受到对糖尿病的诱发呢起到一定的作用。科学家曾经研究过，他对这个9名啊志愿者睡眠模式进行了研究，志愿者的体重啊都是正常的，身体也良好的，所以在睡眠的试验室中啊，研究人员啊就先让这个志愿者呢，让他这个两晚上啊安稳的睡觉，在他们不受打扰的，每天持续就可以睡8.5个小时。然后接下来的3个晚上啊，每个志愿者呢都要进入深度睡眠。研究人员呢就在他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啊，就把他们叫醒，就是干扰他们的深度睡眠，但是不吵醒他们。结果呢就这样的情况啊，就研究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连续3天睡眠质量不高，就使志愿者体内的胰岛素的代谢葡萄糖的能力下降了25%，而他们的血糖指标上升了23%。这一个研究呢就说明了睡眠的质量也对糖尿病的发生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你这个40岁以上，特别是老年人啊，一般年轻人啊一般深睡眠在80分钟到100分钟。老年人呢大概这个深睡眠只有20分钟，所以老年人再加上胰岛啊很多其他老年的因素啊，就非常容易得糖尿病，而睡眠不好也是其中之一。另外呢还有一个报告呢就说了，深度睡眠它能缓解人的这个疲劳，恢复体力的关键呢都是在这个睡眠中。刚才我讲了，就是到60岁以后啊，这个睡眠啊一般老年人只有20分钟了， 所以呢，这个老年人呢得糖尿病的，或者是没得糖尿病要预防糖尿病，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的深睡眠的时间能够这个达到一定的程度。你比如像年轻人，你在年轻的时候也要养成就是深睡眠达到的程度。因为你这个深睡眠达不到这个程度，那你这个你这个糖耐量啊，这个葡萄糖耐量的能力啊要降低 25%， 血糖升高 23%。那你从年轻时候就这样的话，那将来你一定是个糖尿病的病人。所以这个现在科学家就提倡啊，说你这个就警告这个睡眠不好的人，说你在这个叫醒之前啊，在睡觉之前呢，一定要不在任何电子设备上查阅电子邮件呢超过一个小时。其实你要超过一个小时，就是该睡觉前你还在看电子邮件啊，看手机这些，就等于你喝了两杯咖啡，浓咖啡。当然呢，它除了刚才讲的这个以外啊，另外呢，它引起肥胖。睡眠很多人认为啊，睡眠不好还能长得胖啊？睡眠不好就促进肥胖。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个就是特别是50岁以后的男性朋友，他这个到了50岁以后啊，每10岁就减少了27分钟的睡眠时间，所以很多男性朋友啊，45啊50这个左右啊，就发生这个肥胖，而且是肚子肥胖，将军痘就出来了。研究就表明了他跟他的睡眠时间和睡眠的质量有关系。男性在深睡眠的过程中，他分泌生长激素，我们知道生长激素啊，等到你成年以后啊，它就不生长了，不是长生长的事儿了，它是分解脂肪的。那中年以后啊，深睡眠时间不足，所以就导致啊35岁以后啊，慢慢呢激素的分泌减少，比年轻时候要减少了 25%， 所以啊慢慢的脂肪就在肚子上堆积起来了。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如果这个你这个深睡眠时间不到或者质量不好，都可以引起肥胖。再有就是呢，它要引起多种的疾病，比如像这个不良的睡眠啊，可以导致啊感冒啊、抑郁啊、糖尿病啊、肥胖、中风，这个心脏病，甚至于还有一些肿瘤。另外呢，就是在睡眠的时候啊，有这个专家们就研究了，说这个每晚睡眠只睡4个小时，胰岛素的分泌量会减少，在一周之内就足可以令健康的年轻人出现前驱的糖尿病的症状。有人呢就做了这个研究了，说每日睡 6.5 个小时，甚至于更少，那这就是睡眠时间不够了。刚才说的是4个小时，4个小时一周以后，健康的年轻人就有了这个糖尿病的一些表现了。然后呢，如果你每天睡 6.5 个小时甚至于更少，就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这种胰岛素抵抗的产生和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胰岛素抵抗都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年轻人每天睡得不到 6.5 个小时，就等于你每年随着年龄增长，然后胰岛素抵抗的产生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堆积起来还是一样的，特别是年轻人啊，你不要以为你这个现在呢睡眠不足啊，还可以能行，第二天能盯得上，但是你身体里已经发生了胰岛素抵抗了。胰岛素抵抗就是生成糖尿病的前边，它可以十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你可以血糖不高，但是你最后就发生糖尿病了。所以像这些呢就应该特别注意。而且试验里啊，有人也做过试验，就发现了一组人他每天只睡五个小时，跟那个每天睡八个小时人来比较一下，比较的结果呢就是睡觉少的胰岛素的分泌，血中的含量减少了 50%， 然后呢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 40%。 所以你看这个数就特别能够说明，因为你长期睡眠不足甚至以熬夜而带来的这个结果。熬夜的人一般啊就睡不到这么多的八个小时了，所以呢这个睡眠不好容易得糖尿病，而且你连续睡眠不好更容易得糖尿病。你比如连续三天睡眠不好，糖尿病就来找你来了。原因就是呢，你这个胰岛素的代谢呢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这个糖耐量呢不行了，然后呢你这个葡萄糖的利用能力也不行了，然后这个你身体也发生胰岛素抵抗了。因此不管是连续睡眠不好，或者你就是老有失眠的状况，或者是你就经常的 这个熬夜，这些呢都是引起糖尿病的原因。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古呢，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中国老百姓对灵芝就偏好，就给它非常好的寓意，说它这个吉祥富贵和这个长寿是这些的象征。那么虽然是一种寓意，但是呢，不管在古代还是在现在，经常用灵芝以后，对我们人体所出现的维护作用，是这个一致的。就是现在的研究，科学研究和古代所表现出来的、记载出来的一些文字，那是非常相通的。所以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法定的中药了，就是说它对一些疾病啊，是非常有好处的，在治疗过程中。然后西药学呢又肯定了它的药学价值，原因就是灵芝啊，它里头含有丰富的蛋白，灵芝多糖，高分子水溶性的，然后有氨基酸，18种氨基酸是我们人体不能合成的，灵芝里都有，生物碱、生物总碱啊，可以啊，这个减少冠脉的增加冠脉的血流量，减少冠脉的阻力，对于这个抗动脉硬化也有非常好的作用。还有就是呢，可以这个灵芝总碱呢，可以使得我们消化系统啊吸收消化能力增强。而且呢，它还有很多的生物碱、生物总碱啊、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以及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和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些呢成分在提高免疫功能、抗衰老、净化血液、降血糖，然后能够很好的上我们的免疫功能平衡、增强体质上，都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那么特别是在睡眠上啊，我们多说几句，灵芝里头啊，因为它含有啊灵芝酸，灵芝酸有很好的镇静作用，这种镇静作用就表现在它能够促使我们的大脑细胞兴奋和抑制平衡，这种平衡的过程就能够使你的入睡快。特别是这个它的镇静作用啊，主要是表现在抑制胆碱酯酶的活性，这种活性的抑制呢就使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而消除了这个睡眠不好的主要原因。灵芝腺苷啊、腺苷类的衍生物，这些东西都有镇静作用，同时呢它们还有抗缺氧的作用，那这样呢就帮助我们睡眠好。再有呢，灵芝里头呢也有比较多的营养神经的物质，你比如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B1、B6， 像这些呢在神经代谢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非常好的营养的作用，然后呢就使着我们这个脑子的代谢能够正常。经常用灵芝就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血中的含氧的成分增多，含氧的成分增多以后，就是氧的新陈代谢和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补充，这样就使着我们身体呢处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所以睡眠好在灵芝来讲是有非常多的有效成分，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去掉这个疾病的一些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入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 时你曾设想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